I'd also like to remind you that when we had bad times here, the club stood by me, all my staff stood by me, the players stood by me. Your job now is to stand by our new manager. 4月22号的曼联新闻特备节目，我相信点解有特备节目都唔使多讲啦。咁其实特备节目呢一 part 呢就原本唔系今日先话决定去做嘅。咁其实大家有留意群组嘅话，其实琴晚我哋已经系决定咗去做呢个特备节目啦。首先可以讲就系话呢个领队走其实唔系对曼联其中一个益处咯，即系我觉得甚至乎对球迷都唔系一个益处咯。OK， 晏啲我哋可以分析一下点解啦。咁今集就有 FG 同我喺度啦。咁Vincent 因为而家仲喺首尔度做紧嘢，咁未翻到英国嘅，咁要等到周末先可以再同 Vincent 同埋 CY 两位仁兄咁继续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啦。今日等我同 FG 探讨下呢个死因之余咧，亦都可以探讨下莫耶斯其实系唔系真系要咁快走呢。咁啊 ,FG 讲先啦，不如接先听下先啦。 你讲死因先啊，好似。 讲死因先啦。嗱不如我哋讲下近我哋今日啦，嗱新闻出咗就接近系六个钟啦 ,ok。睇到啲留言呢，其实你会个人你会系崩溃㗎。即系点解会崩溃呢？即系一个领队莫耶斯对曼联做啲咩閪嘢，你送咗一场。即系一啲对曼联系有伤害嘅嘢， 破进纪录， 破咗好捻多纪录啦。OK， 呢个几日啦， 仲有更衣室嗰啲林林沈沈嘅嘢，其实大家都见到啦。啲咩朗尼啊、里奥费迪南啊，等等云佩斯有啲嘢， 仲有冇嗱？仲有冇啲实质嘅问题？即系譬如莫耶斯有冇做过一啲好伤害球迷嘅行为啊？ 呢啲啊？ 冇啊嘛，但系今日你见到网上嘅留言全部，唔系全部嘅，大部分啦、啊，即系我自己睇 page 同埋 group 啊，甚至乎系自己 Facebook 入边嘅朋友啊咁样，你都系见到有部分球迷系开香槟啦、啊，话咩有啲仲有离谱，话咩早死早着啊，快捻啲走啊，唔好喺度陀衰家啊，咁样呢啲咁嘅说话啦，即系其实我想同嗰班球迷讲咧，即系我唔系话得罪你哋啊，不如你哋真係返屋企食屎啦，好唔好？咁其实点解真係好嬲㗎，即係其实唔係话我唔係真係好想闹佢，即係唔係想闹大家，即係大家都系曼联球迷，大家都鍾意呢队波，可能系我同你嘅立场唔同啫。咁但係其实你有时啲言语真係唔使咁过激嘅，讲真。佢做咗啲咩令到你要叫佢早死早着啫？佢真係陀衰緊曼聯咩？吓呢啲我哋可以晏啲分析佢有冇陀衰到曼聯先 ,ok。嗱咁啊咁啊跟住然之后杰斯暂代啦，讲咗杰斯暂代先啦。杰斯暂代其实打后联赛嗰四场呢，其实如果莫耶斯唔被炒嘅话呢，其实莫耶斯都有能力带住呢队曼联去攞呢个四连胜。因为其实对住后面嗰啲都系一啲比较中下游少少嘅球队啦 ,ok。咁换到杰斯暂代呢个 manager 嘅位，你觉得杰斯可唔可以带住呢队波可以抢返欧霸返嚟，欧霸位欧霸资格。 咪杰斯有一样嘢好，我谂过噶啦。嗱，你就系杰斯，你对嗰班球员，即系佢唔系 friend 底问题啊，已经系因为你对佢日日训练，你但系佢应该知道所有球员嘅特性啊，嗰啲实力喺边，以佢即系咁多年喺曼联， 系 即系成廿几年啦，喺曼联度，依家所有球员都系俾佢辞入嚟噶啦，肯定个球员都。佢都見過曬，同佢訓練過曬。咁你如果 清楚，係咯，清楚 清楚佢哋實力啊嘛。 呢、這個亦都係莫耶斯今季揾傑斯做助教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啦。你可以理解為， 系咯，咁但系杰斯，咁但系大家，但系要留意翻一样嘢咯，杰斯系完全冇任何嘅领队经验啦，今季仍然系一个球员身份啦。英超史上有冇试过球员兼领队嘅？ 冇，英乙就英乙就 英超就应该冇试过一队职业球队冇试过球队球员兼领队啊。杰斯就莫耶斯走咗之后啦，再为曼联创下一个新嘅纪录啦，一个英超嘅历史纪录啦，首个领队系兼任埋球员啦 ，Ryan Kiss 啦，不断咁创咗啲史无前例嘅嘢喺度啦。OK， 咁啊呢个我哋容后啦，周末再倾下杰斯啦。咁我哋都系主要分析翻莫耶斯先啦。嗱，讲下点解琴晚会话有特别节目先啦，唔系莫耶斯被炒啦，咁当然系，系因为睇完爱华顿嗰场波之后咧，咁啊 FG 就话好捻嬲，嬲捻到想开集特别嚟闹七巴个浪嚟嘅 ，OK， 咁啊跟住我哋就决定喺周中就开个特别节目俾 FG 咁啊闹爆浪嚟啦 ，OK，FG 讲咗爱华顿场波先啦，我哋唔好讲住爱莫耶斯被炒先啦，讲咗爱华顿嗰场波先啦， 讲浪嚟啊，讲浪浪嚟其实唔系爱华顿嗰场，嗰其实已经系。好长远嘅事， 系 你喺暑假嗰阵时，大家都话咩续约啦，续约啦， 嗯， 嗱，续约， 续捻咗啦，续捻咗俾你啦，30万磅啫嘛，仲要五年嘅签足， 嗱，依家系转晒口风啊，个个都系话，朗尼好啊，以前就话朗尼好啊，一定要续啊，一定要留啊，王牌嚟噶，嗱，你依家你睇啲留言，个个都话朗尼走啦， 唔好搞大佢啦，唉，惯啦，我哋啲曼联球迷习惯就好啦，唔使理啲球迷噶啦。 我由暑假已经讲紧，你阿 Win 都同我讲过，佢10年佢已经扭计续过一次嘅，佢依家再扭，你难保再第三次，唔会有第三次嘅。如果迟下佢扭，佢又扭，你又俾佢啊？ 唔会俾噶啦，呢个最后一份合约咁攞嚟争取翻一份肥约，佢情有可原嘅。咁但系佢值唔值30万磅？嗱，呢个我哋真系讨论过好捻多次噶啦，佢系咪真系值30万磅咧？暂时续完约交出嚟嘅货仔咧，系完全系同呢30万磅不成正比之余咧，反而觉得系甚至乎连之前嗰25万磅其实都系唔值得去比啦。OK， 今届嘅朗尼系状态好飘忽啦，冇以往前一季嘅单天保至尊咁嘅风尚走到出嚟啦。OK， 今季系我唔知系莫耶斯做鸠佢定佢做鸠莫耶斯啦，呢啲我唔知啦。咁但系其实你见到今届嘅朗尼系。谢碧托夫类似谢碧咁样新闻，即系佢仍然好勤力咁喺个球场里面走动去 cover 好多嘅位置 ，OK。咁但系你要明白嘅一个问题就系佢走嘅时候，佢系一个无球嘅走动，每次个波交到佢脚下边咧，佢就系谢碧上身噶啦，佢系唔会去做任何嘅个人突破啦，甚至乎佢你净系最近嗰场爱华顿传嗰啲波完全冇合理性啊 ，OK。我就记得有一球，那个球嗰阵时输紧一粒嘅，咁啊兰尼，阿兰尼同佢就系朗尼企咗 K 个位嘅，咁啊兰尼咧就企咗禁区顶食乌位嚟噶吓，兰尼嘅食乌位嚟噶，禁区顶空捻晒冇人 mark 噶，周围3-4码都冇人 mark 噶 ，OK， 正常啦，我谂 99.9% 嘅球迷都会认为啦，甚至乎当阵时爱华顿嘅球员都会认为啦，朗尼一定会传个波俾兰尼射啦 ，OK。啊！屌佢老尾，系佢玩高张喎，佢长传斗翻个禁区嘅另一边去俾边个？俾史摩灵定菲尔宗斯？结果嗰球波系教实嘅，呢球波其实你睇得出佢嘅合理性，同埋佢已经系完全唔当啲球员系队友噶啦。OK， 佢根本就系以为自己真系佢嗰一场孭住 captain 臂章噶嘛，佢当咗自己系 captain 啦，佢系领导住呢场波嚟踢啦。我真系，哇！睇紧到我， 俾我讲啊， 系你讲。 你嗱有琴日又话冇太冇太嗱我依场我当系冇太，上场我都当系冇太。球迷会有人铺过一张图，GIF 图嚟嘅，就系嗰场系欧联对住系皇家苏斯达，系主场型对住皇家苏斯达啦。咁就香春斯就带咗球波啦，个人过得好靓啊个球，跟住传咗俾朗尼，佢都俾晒手势话俾空晒小豆。但系你知唔知朗尼最后系做咩？一脚系离远一脚 ban 埋去，但系完全系冇目标咁抽埋佢就算数啦。即系如果你见到小豆香樟树嗰阵时系飞，系好无奈，你无奈噶，你系企咗喺度吓，我个佢哋两个已经叫晒话俾我啦，俾我啦，你竟然又射咗佢。 你咁样， 你唔会，你已经朗尼根本已经系可以话系失去咗佢以前做球员嗰份应有嘅谦卑噶啦，佢已经系个人红晒啦，已经系即系个人系已经上晒身。 嗱，你睇翻佢之前嗰一四季之前，佢喺2010年嗰阵时候，令到费尚点都要即系留住阿朗尼喺度嘅原因系。你見到係嗰季，即係前一季嗰季啊，即係前嗰幾季都係咁噶啦。佢都係可以，即係一個佢有仲有速度，嗰啲傳波仲係唔錯嘅，交得幾靚嘅。咁但係你睇翻佢續完約之後，佢開始唔係即係唔可以話佢退步嘅，係冇進步咯，係連續四季冇進步。之後今季上季開始仲更加開始退步落嚟添，佢啲傳波無論轉身啊嗰啲咧係好慢慢落嚟噶，係完全你見到係上場阿華頓你都見到啦，佢轉身咧好易俾人睇得通啊，佢以前轉身係一爆佢推佢撞開你撞到你跌咗喺度都得嘅，但係依家唔得啦，佢俾人撞跌咗就得啦依家，但係佢咁樣嘅實力，你覺得攞唔攞到30万磅？ 同埋咪可以陰謀論少少諗啦，佢想做鳩莫耶斯啦，好似 Wan Jinky 咁講啦 ，OK， 就俾完份合肥約我，咁我梗係唔想你留喺度啦，咁我梗係做鳩一鑊，但我自己揸返支大旗㗎啦，咁所以可以咁陰謀論咁樣咁去諗嘅，咁但係個事實會唔會真係攞嚟係嚴重企喺莫耶斯之上，已經嚴重到呢個地步呢？嗱，當場波都有講啦，一個球員已經係企一個領隊之上啦。莫耶斯其實 Vincent 都有提過朗尼同莫耶斯呢個關係入面有 OK， 佢其實都覺得莫耶斯被炒嘅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啦，朗尼續約嗰下開始嘅咁啊。Vincent 就係話當莫耶斯同朗尼續約嗰一刻咧，其實已經係踏上咗一條同朗尼表現有掛鈎嘅路噶啦。OK， 冇朗尼，你見到啲咩啊？就係馬達同鄉村釋放咗，除咗朗尼，球員唔齊心，領隊又埋單。呢個費典南作為元老，其身不正，咁啊下邊就唔使諗啦。同埋問題都係一個咯，曼聯係一間英格蘭嘅球會啦，朗尼係一個英格蘭今屆世界盃嘅希望之一啦。英格蘭全部見到復操，但係如果莫耶斯唔出嘅話咧，莫耶斯一定俾人插到爆嘅，同埋對波係唔會齊心啦。咁同埋 Vincent 最後都係引申到莫耶斯個問題啦，佢就係話，就算我俾你揾高普嚟，揾摩連奴嚟，揾哥迪奧拿嚟，或者乎揾埋啊費格遜復出都好啦。如果都係嗰句，你夠唔夠膽將隊史人工上面最高嘅球員擺佢喺後備席，同埋面對住英格蘭傳媒嘅壓力啦 ？OK， 做到嘅你就成功噶啦。唔係嘅話，幾多個名帥嚟都係死啦。OK， 如果費格遜冇呢個吉士去擺朗尼後備席，甚至乎連大名單都冇入嘅話，費格遜會唔會得到而家今時今日嘅成功呢？佢冇試過唔擺，即係佢冇試過去擺佢入後名單啦。佢有傷嘅時候，咁如果費格遜真係要向朗尼低頭嘅話，其實好大機會費格遜都會係一樣注定失敗嘅。OK， 咁所以朗尼呢個問題其實係牽涉到一個莫耶斯教唔掂佢啦，你可以話係管唔掂佢啦。但係其實我真係唔明一樣嘢咯，呢個係帶你出頭嘅師長啦，師傅啦 ，OK 都可以咁講啦。今時今日佢過到嚟曼聯，大家重新去合作。當年其實有咩恩恩怨怨，係唔係真係會大到話係你要去搞鳩自己帶你出嚟嗰個師傅呢 ？OK 呢個我唔知啦。但係其實我自己都七八成係相信朗尼係同莫耶斯被炒呢單嘢，其中有幾主要嘅因素咯。 我覺得朗尼即係你唔好講佢炒唔炒嘢先啦，你睇下朗尼你上季中啊開始，佢又扭計又話唔踢中場啊，又話扭計人工唔夠多啊咁樣，見到佢即係好明顯係為錢踢波，係為自己而踢咯，佢唔係為隊波而踢咯。即係你見到其他球員，你佢會佢扭計就或者會有嘅，但係冇可能會扭咁多次。你一年到晚喺度扭，同埋 佢除咗人工之外，佢仍然係為自己嘅位置啊，佢想要啲咩啊，都係咁樣講。 同埋啦，佢職業嗰個重點精神喺度都係好差啊。助教講過，佢話斯朗同佢哋兩個都俾咗同一份嘅訓練清單，但係 但系你知唔知阿朗尼话我唔想做，好攰喎。之后但系 C 朗咧跟足佢做，佢瘦慢慢开始粗咁大啫，都系跟住份请假嚟做。但系朗尼系完全冇跟嘅。 唔系啊，朗尼而家都好大只噶，朗尼系一身脂肪咯 ，C 朗一身肌肉咯。 即系嗰个助教就依家就讲话，如果佢当年跟住份呢单清单做，佢已经唔系唔止今日嘅成就啦。即系可以做到 C 朗嘅重嗰种成就， 唔系回应阿 Watson Key 啦 ，Watson Key 就话其实真系好搞笑，成队得佢入到波嗰阵时就赞到佢上天，而家冇睇就闹卵死佢都冇用。咁其实有听开节目咧，我哋不嬲对朗尼都系赋予一个叫做五五嘅评论啦，即系唔会话捧佢上天嘅，即系其实有时佢入咗波咧，我哋都会屌柒佢嘅。不过我哋唔系为屌而屌嘅，就算嗰球波佢入到之余，其实佢有啲位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话我哋吹毛求疵又好，话我哋鸡蛋去挑骨头都好，但系佢系一位拎住25万，当时拎住一份25万磅合约嘅球员咧，其实真系，我觉得我哋系有呢个资格去鸡蛋去挑骨头咯，系咯。 即系佢依家落拎20万磅，下年就30万磅啊嘛。如果佢下年都30万磅，佢仲踢咗，佢仲我觉得佢即系如果以近年嘅进步程度，即系嗰啲进度嚟讲咧，我谂下年都系差唔多呢个水平。如果30万磅呢个周身，咁下边嗰啲点啊？华大嗰啲、香川师嗰啲，即系睇到。其他球员都系好晒。 其实我觉得朗尼，就算朗尼而家拎住份30磅嘅肥肉之后咧，其实马达同香川一些后边其实真系一个好辛苦嘅位置嚟嘅。即系讲咗都好多场噶啦，集集都基本上喺度讲噶啦。马达同香川一些，如果因为朗尼一个人喺度，其实佢哋两个根本就解放唔到自己应该真正要踢，会令到佢哋觉得自由舒服嘅位置。真系朗尼，其实球霸呢两个字形容朗，今时今日嘅朗尼咧，真系最合适噶啦，其实。系咯，同埋你见到当朗尼摆到上去最前面嗰个箭头嘅时候，其实都冇乜表现可以做到出嚟嘅。 另外啦， 系咯， 即系一个十号位咧，即系派牌嗰啲位置咧、 嗯， 你即系顶笼啊，真系顶笼，你摆两个人喺度够啊。你睇下其他球会，你即系除非堕后少少嗰啲组织型中场嗰啲唔计啦，即系你喺个十号位度。即係比較向前進攻嗰啲球員，你擺兩個球，但係朗尼馬大香川師要三人同時上陣嘅話咧，係好擠迫嘅。如果再加埋文佩斯咧，你係四個一齊爭波踢，咁到頭來即係冇人去走位，冇人去 又唔會話堆埋曬一齊嘅，會犧牲啊香川真司同馬達咯，最後會肯定會係咁嘅。 即 係 你 結果 開華頓嗰場。你三个人塞住晒喺中间，喺度猜嚟猜去，最后俾人一逼打落输个反击，即系好难根本就去入波。如果你如果三个人一齐去派牌嘅情况之下，咁你朗尼你又话做前锋啦，咁你点解话又落嚟派牌咧？我真系唔明呢样嘢，即系你好地地喺上前边走位，走个靓位入波。咁就夠啦，你如果做前锋嘅话，做咩又来做派牌呢？我真係唔知佢想点。 係 ,ok, 朗尼嗰个问题最后冇啲咩好撚嬲嘅嘢要讲埋。 朗尼嗰个死啦，我记得你俾我諗咗先。 唔记得晒啊。我做节目我做节目你都系咁我你要諗嘅，唔緊要啦。 唔系呀，因为 系 今日莫言师炒咗嘛？ 系咯，都直头系成个我哋，即系其实我哋今日成个嘅schedule 系乱晒嘅，系咯。咁样然之后冇计啦，翻嚟都系嗰个主题啦。真系讲起呢位仁兄，真系大捻把嘢讲。咁啊，一位其实可以话我自己咁睇啦，一个英格兰豪门动荡期嘅替代最高羊啦。OK， 莫耶斯 ，David Moyes 啦，一个苏格兰人。在前一任的苏格兰传奇领袖之下，带领着这队曼联去赢进无尽的荣誉之后 ,ok, 找来这个苏格兰人一个毫无荣誉毫无奖杯的教练手下 ,ok, 即係可能係一啲我哋季初都講過啦，即係你無啦啦，我原本食開就係粥水嘅，你無啦啦俾一碗白飯我食，我真係幸福到唔知應該點樣做好啦。OK， 莫耶斯亦都係表現出呢一種嘅問題喺度啦，冇好好地咁把握到呢一個教鞭啦。OK， 其實你睇翻呢十個月啦，有冇十個月啦？四個五。 九个月左右啦。 OK， 其实莫耶斯系绝对好多值得人哋系去称赞嘅地方啦。但系咁当然啦，有几样嘢系真系会令到啲球迷发癫嘅。OK， 咁但系其实你睇翻佢喺曼联嘅种种嘅部署啊，甚至战术部署上面啦，措施上面啦，或者乎系甚至乎系球员嘅私生活上面咧，喺个大局嚟睇咧。是失败的 ,ok, 咁但係细节嘅问题都唔想探讨太多，因为其实我哋根本都冇辦法知道所有嘢，甚至乎係一半嘅细节啦 ,ok, 咁当然成功过后呢，唔係成败功过呢，咁係由历史后面嘅人去判断啦，唔係而家今时今日我哋俾人炒完，佢哋俾人炒完我哋就去判断啦 ,ok, 但我淨係想讲下几个 point 啦，一几个莫耶斯呢九个月生涯里面几个大 point 啦 ，OK， 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参考下、探讨下啦 ，OK， 咁第一个啦，朗尼嘅迷案其实就啱啱讲紧嘅啦。第二个问题，香川真司嘅沉寂 ，FC 点睇啊？ 香川真司沉寂唔系几明啊，你讲嚟听。 即系其实今季香川真司就加盟紧第二季啦 ，OK， 同香川真司上一季嚟比咧，佢嘅地位其实系冇升反跌嘅。咁啊，其实联赛上阵就唔使讲啦，基本上系失踪。 你即系话说啫。 系啊，失踪嘅 OK， 同埋见到莫耶斯嘅战术上面系冇留到一个位置俾香川啦，一个咁激烈嘅英超上面 ，OK， 香川真司已经本身系企唔稳阵脚噶啦，波都拎唔到，你莫耶斯嘅战术仲要系过分需要球体能啦，香川真司冇可能顶得顺啦 ，OK， 咁变相就系话一连串嘅连锁反应啦，导致到佢喺呢队球队上面嘅贡献系少之又少。欧冠其实系可以话今季香川发挥得最好嘅舞台啦，咁但系其实有一个疑问啦，就系其实点解佢喺欧冠可以发挥得咁出色，但系联赛不如人意咧？嗱，我初初咧。其实我都会系俾一个理由自己嘅，就系佢嘅身体条件所限啦，对抗性唔够啦 ，OK。咁但系有一个疑问，我真系最近我先谂到啊，同我都谂唔明，或者你就系帮我谂下，就系点解曼联喺联赛入面冇办法创造到一个令到香川可以踢得好似欧冠咁舒服嘅战术环境啦 ，OK。再者去到冬季啦，买埋马达翻嚟。香川唔使问啦，个时间就进一步被压缩 ，OK。因为其实曼联嗰个中后场防守能力呢是唔容许喺太多嘅比赛里面将香川同马达同时摆喺正选啦。因为其实喺阵地战即係阵地防守战上面呢，佢哋系无疑系佢哋嘅防守能力系基本上是零咁就係啦 ,ok。所以我觉得莫耶斯将香川啦呢位费格逊嘅后代带到即係摆喺奥特福，其实摆后备席摆到咁耐咧，令到香川系唔可以发光发热咧。呢个其实系一个莫耶斯几值得俾人诟病嘅其中一个 point。 我觉得香川其实，你讲佢，即系你系应该要围住佢嚟踢咯，一个攻中位置。你系摆喺左边，即系你当系一个翼嚟踢咧，你根本就完全发挥唔到佢作用噶。你即使系你话佢身体条件差都好。你睇翻其實喺德甲嗰度應該，我諗應該衝撞嘅場面雖然冇英超咁大，但係起碼一定有。 有實有啊！屌你唔通話你冇撞我，你等陣你過咗你先，你而家先翻嚟撞我咁樣咩？冇可能啊嘛！ 咁樣就可以證明到佢唔係身體條件而適應唔到英超啦。你係又係俾佢撞係撞散，但係呢啲係靠技術嘅。你睇下其實你睇下戴維斯華就知啦。你睇佢你睇佢件衫咧，你已經知道佢係有已經唔係肌肉型嘅球員嚟啦。你可以見到佢大概喺英超度係睇得幾好嘅，仲要係球球靚波啊，佢傳送我都睇得佢，我覺得佢係一個唔錯嘅球員啦。但係阿香川你唔出去，你係咪因為佢嘅身體條件而唔出去咧？咁我就覺得有啲問題嘅，即係你話體能差。我覺得佢即係就係體能差亞洲人。我覺得亞洲人係除咗星際之外，真係冇邊個可以體能好得過其他歐洲人嘅亞洲嚟講。 咁但佢嘅同時，你睇到係歐聯嘅比賽，睇埋最出色嗰場，今季最出色嗰場係對住皇家蘇斯達啦。佢嗰場係圍追嚟踢嘅，朗尼咧都係交曬波俾佢做，但係點解喺聯賽唔敢做呢？我真係有啲懷疑啊，莫耶斯點解？ 因為我其實之前咧，費格遜未退休之前，即係費格遜初出埋鄉村真絲翻嚟嘅時候咧，我有諗過一樣嘢。就是当时朗尼是仍然未续约的嘛，咁大家都知道他是今季就约满，跟住就要离队㗎啦嘛 ,ok。咁费格逊其实当时同朗尼嘅关系搞得好僵好僵啦。咁当时你买个乡村真丝返嚟，我相信费格逊佢本身都会预计到乡村真丝嘅防守能力是零啦，基本上 ,ok。其实当阵时都有球迷是预示到一样嘢，就是话乡村真丝是代替朗尼嗰个十号位置，咁然之后将云贝斯褪上去，跟住乡村真丝企喺云贝斯后面做一个传送供应啦 ,ok。咁但系去到后面啦，费格逊是突然之间有重新声明一次，费格逊是突然话要离队噶，唔系有预谋噶 ，ok。咁导致到莫耶斯就其实整个计划都系乱晒啦，朗尼仲唔重要？费格逊冇处理到呢个问题啦 ，OK， 摆咗香川真司、云贝斯买晒翻嚟啦，摆大个头啦 ，OK， 呢个都系上季攞英超冠军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啦 ，OK， 今季翻到嚟莫耶斯嘅手下边，导致到其实我相信莫耶斯自己系讲真啦，睇咗今大半季波啦，我真系相信莫耶斯系完全唔捻识得用香川真司呢位球员咯，你继续啊，朱， 啱啱讲到边啊？啊， 所以我打断咗你，我唔记得咗，咁我球翻俾我哋。 啱啱啊，系啊，讲个乡村系围住一个人踢啦，即系如果你围住嚟踢系几好，因为你俾晒啲波佢咧，佢系个视野系广阔过，即系你睇到朗尼同埋乡村同马达嘅视野分别啦。朗尼系净系睇，可能净系唔知点解喎，朗尼系净系睇到两边嘅嘢，唔知系咪因为喺曼联耐得滞啦，即系曼联二。我都系踢多嗰啲双翼两翼齐飞啊，嗰啲战术部署啦、啊，可能令到佢净系望住两翼嚟比啦、啊。但系阿香川系同埋马达咧，两个人系完全唔同噶啦。佢系望晒成个球场，睇下边个有空位嚟比。但系咁样就系一个问题啦。但系点解阿莫耶斯系睇唔到嘅咧？我相信喺训练嘅时候， 佢睇到嘅，佢睇到 噶啦。 佢唔敢喐其他球员去俾一个机会喺张真丝嘅。 即系佢系阿莫耶斯，我就系觉得佢系为球星而见到系球星嘅咧，佢就俾佢上。 唔系，佢系为啲大佬，佢系为啲大佬。张真丝唔系大佬嚟噶嘛？ 唔系，佢系球星。你要如果 张川真丝唔系，你觉得张川真丝唔系球星咩？ 唔算啊！ 屌你啦，呢个朱老师好捻出名啊，大佬啊，德甲双料冠军啊！ 我话个球星嘅意思系即系好天空， 即系好波到觉得个教练唔摆佢落场，好似会输波，即系好似朗尼哥一种就叫球星啦。 系啊，就系嗰种。 OK， 咁所以我咪话莫耶斯又为咗一个球星而去放弃一个乡村真丝咯。 佢即系。云贝斯朗尼，佢如果冇伤，系一定出嘅。系呢两个系死硬。 朗尼云贝斯咯，朗尼云贝斯咯。 系啊，同埋嗰两个系一定系一个摆喺攻中，或者喺前锋咯。一个就两个一齐摆喺前锋度嘅，即系明显霸住呢两个最喺进攻上最重要嗰两个位置啦。咁乡村马达摆喺边啊？摆翼咯。 系咯，焗住摆翼咯。唔系嘅，有冇啲四五一系冚烂怼捻晒喺中间，住两边空啊，俾后边嗰个四嗰两边集去打个叠打式上嚟咯。 唔系， 我哋创造嗰啲新战术咯 ，winning 试下。 有嘅，四一四一咯。 系咯，四一四一其实都需要变嘅，你冇可能一个足球场咁捻大，你要摆晒啲人喺中间噶嘛？呢个系冇可能嘅嘢嚟噶嘛？ 四一四一就其实都系摆得两个工作。 喂，同埋你都要明白一样嘢，嗰个四一四一系好极度需要系球员嘅走位配合啦，各种嘅调换位置啦，好紧密嘅传送去维系住佢哋嗰个四一四一嘅阵营啦。但系你望今时今日呢一队曼彻斯特联队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 我会老实好肯定咁同你哋讲啦，冇可能呢队咁嘅垃圾，即系呢班咁嘅传播其实系垃圾嚟嘅。你见到佢哋嘅传送系 OK， 佢哋甚至乎连一队 underdog 嘅球队，佢哋都传唔掂嘅，佢哋系完全 hold 唔得住个波嘅，冇可能会 expect 到佢哋会做到一啲咁高质素嘅战术。 唔系啊，佢哋系如果佢哋一俾人做俾佢哋做个 position 咧，一俾佢哋做咧，成队波就好似。即系唔识踢啊！俾人如果人哋死守喺禁区度咧，佢系唔识踢，佢一定系喺外面猜。你睇富咸嗰场，睇最近啦，啱啱输咗嗰场爱华顿嗰场，佢都系咁噶。但系对面球队就一定好轻松，你佢塞住喺禁区啫嘛，咁你一有失误打个反击，即系次次都系咁啊，次次都系咁输波啊！你富咸嗰场又系咁，我最记得系富咸嗰场。阿薛维尔即系俾打个反击就入咗波，但系曼联咧猜咗成大半场都系冇用嘅，都系都系入唔到波嘅，唔知点解。 系 即系你见到曼联个球员嗰啲视野上边，即系走位啊，唔可以话净系传波人嘅问题。你睇埋有啲走位，你走位系喺应该日本系乱咁走啊，唔系乱咁走，因为话一啲就拉散空位，拉空位出嚟，一啲就应该摄个摄翻个空位，等其他球员望到你再传俾你咁。 系， 但系曼联球员做唔到啊，系 冇可能做到啦，点会走到啊？呢啲咁嘅嘢，有咩可能你会谂到一队曼联做到啲咁嘅嘢啊？而上一季都谂或者会勉强做到嘅，今季冇可能啦。 唔知点解好似你睇住嚿， 呢个系关乎一都几关系到一个人嘅，就系、是、嗰个战术教练嗰头唔记得叫咩名啦。佢入咗嚟咁耐，我唔记得佢叫咩名。 Steve Round 啊，就系 Steve 呢个几关乎到 Steve Round 喺训练场上面嗰个因素咯。Steve Round 系今季其实你睇到 Steve Round 咧布置出嚟嘅战术咧，基本上一啲好单调、好简单嘅战术啦，基本上系对手其实一谂就可以破解到嘅战术啦。可以话系几失败嘅一个战术教练咯。你可以 foresee 到 Steve Round 系一个系咯。 不如讲埋第三个 point 啦，我自己嗰个 point 就系莫里斯。 休息下先好唔好？我太耐冇做，我想休息。你讲埋先， 讲埋呢个先。 好， 就系第三个 point 就系佢洗晒成个费格逊嗰个教练组嘅成员啦。即系以前就有阿费伦喺度啦，有梅伦史癫喺度啊，等等嘅教练组嘅成员喺度。咁呢两个费伦同埋梅伦史癫其实系几重要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战术部署其实都通常战术部署听讲都系由助教，即系阿费伦或者梅伦史癫去梅伦史癫系教练，费伦去策划嘅，但系好可惜阿莫耶斯啊洗晒成个班底啦，用咗 Steve Wang 啦，Steve Wang 其实。我觉得战术部署就应该赖晒落阿莫，如果要赖嘅，真系要赖落 Steve Wang 度啊！佢咧就真系 唔可以赖晒 Steve Wang 度嘅 ，Steve Wang 都系提供啲战术俾莫耶斯去做一个 choice 啫。咁最后决定去派上去嘅，咁都系 David Moyes 嘅，你唔可以怪晒 Steve Wang 嘅。不过系训练有问题咯。 但系如果派上去嘅话，Steve Wang 系咪应该派啲好好睇睇嘅？竟然派啲即系99/81咁啊嗰啲战术去俾莫耶斯拣，即系呢样嘢真系，我觉得系一个败笔咯。莫耶斯系佢决定咗要洗个教练组咧，都已经觉得有问题。你有咩可能洗晒成个教练组，要重新去认识一个新嘅球队？呢个真系一个败笔，同埋嗰个教练一队教练嗰个叫咩啊？都唔系企业得嗰个叫咩名啊？佢教练训练方法其实都几有问题嘅。你见到好多球员咧喺度嘈，咩训练得唔好啊？点解咁古老啊个方法？咁样就莫耶斯。一开波已经做咗一个决定，就系、是、洗底。 唔系呢个其实洗底咧，系睇得出佢当时系真系想完全摆脱到费格逊呢个阴影下边去成长，去做一个曼联嘅领队。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佢系冇错嘅。咁但系就系话，系咪拣错人咧？系唔系用错人咧？呢个系一个几关键嘅问题嚟嘅。 佢用翻晒喺爱华顿嗰啲人，结果就踢翻爱华顿嘅成绩，即系呢样嘢，真系好似有关联咁样，用翻爱华顿嘅班底就踢翻爱华顿嘅成绩。即系如果佢当初踢费亚逊嘅，嘅 留翻住啲班底， 系啊。系留翻住， 或者都可以控制到更衣室嘅，或者可以控制到更衣室开，即系至少起码Randy 啊，佢哋可以话俾佢哋听，喂，当年费格逊会点去做而家呢个更衣室咁嘅问题，会点样去处理？你可以去试下咁样，咁或者莫雷斯会叫咗挨得住呢个危险期咯，咁但系佢嘅助手完全帮唔到佢任何嘢咯，系咯，同埋其实你有时睇波咧，你睇剧场，佢啲有时镜头影到场边嘅 David Moyes 咧。你永遠都會見到咧一個好得意嘅畫面嘅，即係其實你見到第二隊波咧，啲領隊會同啲助教係去傾啦，即係會商討一啲嘢啦。但係你見到曼聯嗰邊嘅後備席畫面咧，莫耶斯永遠都係自己一個喺度對住人哋噏噏噏噏噏噏，但係佢噏嘅對象咧，永遠都係冇任何嘅 reply 俾到佢嘅。OK， 其實呢個你覺得係？系咪得一个莫耶斯教紧人嘅？其实嗰啲系咪喺场边坐等收人工啊？算人数咁样。 同埋啦，如果你讲到喺作比恩赛嘅时候，莫耶斯嗰种表现，我又可以讲下啲嘢。 嗯。 喺对爱华顿啱啱输0-2嗰场，我其实一直都有留意住嗰、个战术指挥区嗰度，即系见到我马天尼斯系全场企咗喺战术指挥区，当然有少少时间系落开堂助教倾下啦，咁系见到系指手画脚叫啲球员要，即系类似要集中啊嗰啲，系对住班球员系狂讲嘅，但系见到莫言之外，唔知点解大部分时间都见到落去喺下边坐住喺度，即系好似预咗输咁样咧，嗰种感觉真系唔知。有种难受啊！你见到系一输波，每次一输波，佢都系坐住喺度，好似等死咁样，好似等轮换咁样，真系唔知佢，我真系唔知佢想点。 真系好惨啊！你见到莫耶斯有时候，你唔系话佢真系，其实我相信佢自己本身都好难受咯。 系咪先？但系即使输紧，你莫耶斯系咪应该要出嚟拍醒 冇啦，你唔好可能 expect 到佢啦，佢自己更衣室内部都搞唔掂，你仲指意佢喺墙边嗰度控制到班球员，你傻的嘛？ 唉，真系 冇可能。呢个我哋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翻嚟仲可以大把嘢讲。咁啊，中休息期间啦，送一只歌俾大家啦。其实今日啦，见到莫耶斯俾人炒嘅时候，其实我真系完全估唔到嘅。OK， 其实琴日话咩 Sky Sports 啊、ESPN 啊、BBC 等等嘅权威媒体话莫耶斯将会被炒啦。OK， 咁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唔信嘅。系咪想刺激个股价算稳数咁样咧 ？OK， 咁但系今日听到莫耶斯被炒嘅时候，系呆咗咯，即系吓到呆咗咯。一对曼联啦，当初你去揀莫耶斯，你去签呢份6年嘅合约，你系唔系想去保持住自己系一个会俾领队时间去 try 去尝试嘅 tradition 喺度咧 ？OK， 咁样其实今季有一个几好 good try 嚟嘅，可以话系。其实你见到莫耶斯系不断咁去尝试紧佢可以做嘅嘢啦，佢改变紧啦。咁但系其实好无奈嘅就一样嘢话。有啲问题佢今时今日佢改变唔到啦，咁但系球会系冇俾到时间佢去做一个改变咯。 唔系喎，嗱你话系传统啊嘛，其实唔系传统嚟嘅呢个，系费 Sir 做咗一个先例先至觉得 系 一个传统。 咁所以咪系一个传统咯。其实你讲真，你讲你费格逊嘅上一任Roy Atkinson 都俾咗一季多啲嘅时间佢试噶。 唔系嗰阵时佢系阿朗艾 朗艾坚信一季多系嘛？ 唔系 嗰阵时 佢教 得 几好，佢教得几好喎！ 屌你，朗艾坚信都叫教得好冚家铲， 前四啊！不过话最后更新问题咯，都系 系咯。其实一个系 tradition 嚟嘅，讲真嗰句，曼联系一队会俾领到时间咯。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咁嘅垃圾波，佢决定咗就系话佢系要喺呢一个 timing， 一个争紧 Europa 资格嘅时候，佢决定去炒呢一个，佢觉得会 有一個 tradition 喺度嘅 manager 咯，佢決定咗去炒 David Moyes 啦。咁各忽然間啦，自己覺得呢一隊曼聯係一隊幾陌生嘅球會啦。咁再望下網上面嘅言論，其實係幾痛心嘅。點解人哋係曼聯球迷，我係曼聯球迷，人哋會去開香檳慶祝，咁但係我自己會嚇到呆撚咗咧？我係完全冇任何嘅開心嘅感覺啦。OK， 我唔知係。呢、这个时代去变紧啦，呢、这个商业足球变化得太快啊，定系所以我去适应唔到啊，定还是系我根本就冇变到，系啲球迷变得太快咧？咁即系觉得呢首歌几啱大家啦，送俾大家啦，我哋一间翻嚟再倾。 小伙子，在世事难料的心，你想事越享着青春就越容易孤单，你可有发现？小伙子，相会了聚散亦难料，诉说了辛酸，也话说了当天记忆里那旧碎片，重组了吹丝向往的昨天，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连欢笑都觉得 在云端领略了最终。